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六十七集，蓝河一边吃一边道：“ 有孝心啊，有孝心。” 英韶一喜，恨不得那头就拜。来老爷来去匆匆，吃完一擦嘴就要走。英韶忙道：“ 老爷，那个，以后我可以借您的名号和那些妖邪谈判吗？”“ 可以。” 蓝河打量他， 但不可以借此捞钱骗人。 哼，太好了，这绝对不会的，这点您放心，我师父就一直教导我。 英韶还在保证，来老爷已经穿墙走了。接着大门响动，两个师弟回来了，挤眉弄眼：“ 师哥，蛋黄酥能吃了吗？” 英韶慈祥地看了他们一眼：“ 想吃就吃吧。” 平门关着，宋福坛从旁边的台阶走进了内院，看到老爷在檐廊下逗弄着鸟儿，笼子肃静朴实，一只鸣禽在其间婉转鸣叫，从麻雀学到燕子的呢喃，娓娓动听。 老爷， 宋福坛喊了一声，他是过来拿饲养箱的。窦老爷子看到宋福坛，就冲他抬了抬下巴：“ 你要那饲养箱？送给女孩子吗？要不要我给你漆成粉红色？”“ 不用了，谢谢。” 窦老爷子对他怪笑几声：“ 到底送给谁的？我头次听你说要送人东西，稀奇了。人家打幼儿园都知道送同班女同学小红花了，你这会儿才知道送东西啊？别跟我说你不是啊！大清早掐着点粑粑，问我饲养箱还在不在，还要学养刺猬。” 宋福坛心底对老爷子也无奈，直到 八字还没一撇呢。“ 我又不乱说，放心，你老爷嘴上拔着弦呢。” 窦老爷子知道这是锯了嘴的葫芦，掏不出话来，只得把着手教他怎么用那饲养箱。看吧，总有一天得带给他来看吧。宋福坛从老爷家离开，驱车就去蓝河家。他提前给蓝河发了微信，蓝河也回了他在多少洞，还让他小心着点，避免遇到英韶。宋福坛也和英韶见过一面，当时他还逗英韶说宋福坛是他同事。上了蓝河家所在的楼层，宋福坛按响门铃，只一会儿蓝河就来开门了。又是一个第一次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白日相见。在透过窗户洒进来的和煦阳光下，蓝河穿着居家服，头发还翘起来，十分有生活气息，眼睛明亮湿润。宋福坛只觉得心又一次被击中了。“ 那饲养箱我还带了些草莓给你。” 宋福坛示意，穿上蓝河准备的拖鞋。“ 谢谢。” 蓝河也是第一次白天看到宋福坛，不禁道：“ 你昨晚没休息好吗？”“ 哦，有点失眠。” 昨晚他补剧补到很晚，没通宵不是体力不行，而是蓝河以前有些资源好难找。“ 好好休息啊。” 蓝河接饲养箱时离得比较近，他的脸刚好在宋福坛肩膀处，不知为什么只觉得比魂体相见时要不好意思一点。“胡七十九伸着懒腰从房间里走出来，一眼看到了宋福坛和他的饲养箱。“ 这个是胡七十九。”“ 宋福坛。” 蓝河给他们介绍，胡七十九在绝会寺外应该按理看到过宋福坦，宋福坦却没见过胡七十九，只耳闻过些许。胡七十九反应很快，一下就坐在地上了。 怎么又来一个？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我给你操持家务，通管道，这个家却没有我的位置了。 蓝河无语，借机发挥还没完没了啊。蓝河悠悠道，你要这样想，他是来加入这个家的，又不是来破坏这个家。宋福坦和胡七十九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 还能不能给狐狸精一点尊重了？ 胡七十九气得拍拍屁股站了起来，能屈能伸。 一平， 蓝河喊白武出来，你的别墅到了。白武扶着墙走了出来，白武贴着墙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蓝河不当回事儿，说道，啊，你看怎么样？白武一抬眼，眼睛眯成了缝。 看什么？ 他脸上原是架着厚厚的眼镜，现在却也不见了。看那眯眼的用力程度，恐怕是摸瞎了。刺猬眼神都不好，但白武得到后是给自己弄了眼镜的。蓝河问道， 你把眼镜戴上啊。 找不到。 他就摘下来小睡了一会儿，刚醒来摸了半天也没摸到。 你放在哪儿啊？ 蓝河说到一半想起什么，看向胡七十九。胡七十九不情不愿地从口袋里把眼镜掏了出来还给白武。白武这才得以定睛去看，宋福坛送来的饲养箱还套着完好的外包装。白武看到那大大的包装盒，扶了扶厚厚的眼镜，不禁跟着念出上头的字，但因为对简体字不熟悉，辨识的有些慢。 透气孔覆盖金属网，防止小动物， 防止小动物逃跑。昨天向依萍宣传时说的是防止刺猬被骚扰，但根据他的性格反向宣传倒也没错。蓝河立刻把包装盒转了一遍，拿出饲养箱，挺大的，方形木纹外观，看着像个大箱子，但其中一面有大大的亚克力透明窗，可以看到里头的全貌。床也像是人用的床，只是按比例缩小了很多，有阶梯连接上下楼，家具在上层，吃喝用的碗盆在下面，还有可供运动的跑轮，甚至还挂了一个小小的游泳圈。白武本来还有些疑惑，一看到大大的双层刺猬别墅，那光洁的防水板，干净透明的亚克力窗，还有里头精致的家居，心神就完全被转移了。听描述和看到实物完全就是两码事。他们四大门本就是要修成人形，曾经以为最高级的财神楼也就是外观做的如同人类居住场所，但这一个刺猬别墅连家具也都像是人用的。虽然人类设计师是出于可爱，但对于白武来说简直不要太棒。就像昨天看到香塔一样，白武的眼睛都要花了，发自内心的感慨。 哦，好阔气啊。 看看，冬天有保温设备，我们这个户型采光绝佳，同时还特意为你个性定制了窗帘，想晒太阳就晒太阳，想自闭就自闭。蓝河说的窗帘其实就是今天他用旧毛巾准备的。他琢磨着呢，白武肯定会需要。白武魂不守舍地点头。蓝河和宋福坛一个前一个后，一通介绍下来，他早就北都找不到了，心里只有富贵俩字儿。对这栋财神楼简直满意至极。蓝河把盖子打开，那我给你把窗帘安上。他用做香的竹片和胶水一起做了窗帘杆，套上旧毛巾，宋福坛帮他扶着粘好，拉上后非常能遮光。里头放饭盆，也不用搁粮食，插三根香。 蓝河和宋福潭倒腾的时候，胡七十九和白五就蹲在旁边看。白五一脸憧憬，除了家里面积不大，这简直就是梦一样的生活啊。胡七十九斜眼瞥他，暗暗咬牙， 没见识的丧门，这么容易就满足了。 可是一想自己只有一个不锈钢饭盆而已，他又嫉妒的眼睛都要红透了。蓝河贴好后问白五，那收房吗？还验不验了？白五也不知什么意思，胡乱应道， 收收。 蓝河打开一张早就写好的纸条，当作横幅，恭喜白总喜提新居。宋福堂开心地看着，小来也太有意思了。白五哪里享受过这些套路，摘眼镜擦了擦眼泪， 谢谢，不过我本名不是白总，人称白五，本名只能偷偷告诉你一人。 蓝河无语，白五痴痴欣赏了好一会儿。 我还想写信给族里的父老。 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古人说的衣锦还乡。没想到依萍还有这么粗暴的炫富观念。蓝河哈哈笑起来。行啊，那还要附照片吗？白五认认真真扶着自己的财神楼，非常老派的拍了张照片。但因为他用的是刺猬身，圆乎乎的身体直立，不管别的刺猬看起来像什么，反正蓝河看着觉得不像炫富，像什么饲养箱广告。蓝河家有个迷你拍立得，相纸也还有。咔嚓一声，稍后片刻，照片就到手了。我怎么觉得我们跟办家家酒似的？蓝河脸上还带着笑意。哎呀，休息时间这么给刺猬做一做窝，都觉得轻松愉快。宋福坦点头，是啊，多么和谐快活的一个家庭。胡七十九捧着脸看着美滋滋的白五， 哎，你让我试下，咱俩差不多大。 白五说道。 哦， 他是一点儿也不相信胡门的，但胡七十九厉害，他又怕，因此思考了半天该如何回答，最后埋头徐徐闭上眼。胡七十九不知道怎么了。 啊，干嘛？说着说着就死了。 蓝河和宋福潭去厨房洗草莓了。蓝河说， 哎，中午留下吃饭吧，我来下厨。 好啊。 宋福潭心想，小来还会下厨， 本职兼职之外还要自己下厨，厨房保持得相当洁净，这才叫优秀吧。 蓝河又道，啊，但是我水平很一般啊，平时多吃外卖，别嫌弃啊。 所以厨房都空空的，很新。宋福潭心中闪过心疼，常吃外卖不健康，工作太忙了吧，没办法。宋福潭立刻道， 一起吧，我也会做两道菜。 他拿出手机，立刻就下单买了原料，顺便把蓝盒这没有的调料也捎带上了。 之后还有什么工作吗？ 宋福潭又问道。昨天窦奇山还一直给他发短信，让他快点和蓝河谈好，然后可以正式立项搞前期工作了。他们全都以为宋福潭找蓝河聊角色去了，但事实是蓝河连这回事儿都不知道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成了男主角的原型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